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或者总结一下啦，就是其实我哋读书嗰阵时都系咁样。 系啊系啊。 就是我哋读书嗰阵时候咧，就是去到嗰个理论啊，就去到1932年左右啦。 咁上下啦。 啊，讲漏咗一样嘢嘅，我补充翻。嗱，咁即系话咧，基本上所有物质都系原子构成。 系。 原子又可以发现咧，就是佢有啲围住佢嘅电子。 系。 啊，初时咧就谂住呢啲电子咧就好似一个。 太阳系嗰啲行星咁样， 咁拉尾又发觉唔系嘅， 系啊系啊， 咁就发觉其实佢有一嚿云咁样，咁呢、這个我哋今日唔详， 系系系系， 咁啊跟住咧就发觉原来大部分嘅质量，就系喺嗰个 原子核， 原子核里边，原子核里边咧又分开两种， 系啦、就是、质子、中子， 质子同中子 ，neutron 同 proton，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去到1932年左右啦， 系啦，冇错啦， 咁咧就仲有一样嘢我哋系讲漏咗，就好重要嘅，其实上次都提到噶啦。就是我哋寫低呢啲粒子啊，點樣去運行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點樣計算佢嗰陣時候 描述佢嘅運動咧？ 運動咧就有幾條方程式嘅。咁其中一條咧就係、大家都 鼎鼎大名嘅 鼎鼎大名嘅 Schrödinger equation 啦， 薛定谔波動方程。 係啦，咁但係呢條唔係今日我哋想所提嘅、另外一條咧就叫做 direct equation。迪克啊， 通常迪拉克， 迪拉克吓， 迪拉克。 因为 direct equation 其实好得意嘅就系、我哋数学上咧就系、睇到啲好对称、好靓嘅嘢。咁、但系咧物理学上嚟讲咧，就会发现到咧，咦嗰、那个解释好奇怪嘅、啲人就接受唔到。就因为咁嘅缘故咧，即系睇一条方程式，求解嗰阵时候咧，就系、我哋。理論上咧就話一粒電子咧其實有佢有反物質嘅，就有粒正子，就即係話佢嘅所有佢嘅點講啊，佢嘅properties 啊係一樣， 係啊係一樣嘅，即係佢個重量一樣，唯一有一樣嘢係唔同嘅咧，就係佢個電荷係唔同嘅。 其實迪拉克咧嘅發現都係好有名嘅喺呢個粒子物理學入面咧，因為佢我想講啊。薛定谔嗰個波動方程咧，基本上佢哋有一種經典物理學咧嚟去推導出嚟嘅。咁佢就冇充分考慮到咧，由愛因斯坦所建立起嘅相對論，特別係嗰個特殊相對論，關於即係話當你接近光速嗰陣時咧，好多嘢都變曬嘅咁樣樣。咁迪拉克咧就覺得，如果我哋要將佢即係真係概括化咧，就一定要將呢個薛定谔方程咧係同呢個特殊相對論咧，大家結合起上嚟嚇，即係先至係正確嘅。咁但係當佢咁，當然絕對唔簡單嘅，所以係佢嘅天才先可以做到咁啦，好難嘅，好高深嗰啲數學。咁但係佢終於成功咗啦，成功咗，但係佢求解嗰陣時咧，佢就發覺到好詬異嘅嘢。佢話點樣？原來有啲粒子咧，佢會睇成咧就好似係一個咩負能量海洋入面嘅一啲窿窿啊咁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咧，佢就諗咗好耐都唔明啊點解，亦都唔夠膽即係話一定有啲咁嘅嘢存在啦。咁但係後嚟。甚至佢有甚至諗就係話，有粒子咧可以係逆時間而走嘅添嘅，即係有好多種嘅 interpretation。咁但係到最後咧，原來就話最簡單嘅 interpretation 咧嘅理解咧，就係、帶相反電荷嘅一粒係啦嘅電子啊，譬如佢最先然嘅係電子啦，所以就係叫做正電子。或者叫陽電子，英文叫做 positron， 即係 positive 帶正電嘅，因為電子本應咧。是大負電㗎嘛，咁呢個迪拉克發現所謂反物質嚇、就開啟咗即係呢個大門啦。咁之後我哋發覺原來唔淨止電子，差唔多所有個粒子咧都有佢嘅反粒子。雖然有啲粒子咧就係、自己嘅反粒子嚇、 可能 係、可能啦嚇冇錯嚇。咁唔係㗎，即係睇你點講。如果你波色子頭先講，譬如光子就係自己嘅反粒子啦，係嘛？因為光子你可以話佢冇反粒子，但係都可以話佢自己嘅反粒子。咁但係譬如電子、質子、中子，頭先介紹嗰即係三樣最重要都有佢嘅反粒子嘅。 啊，咁有樣嘢仲要補充提一提嘅咧，就係呢條 direct equation 咧，其實佢同嗰條Schrödinger equation 最大唔同，除咗話佢已經考慮到呢、這個 狹義相對論， 狹義相對論，即係話當呢一啲粒子。是以接近光速去、去運動的時候呢， 是 啊，它能夠解釋得到的， 是 即是它能夠描述得到的， 是是 另外一樣東西呢，它就是引入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這些基本粒子是有 spin、 是有一個 佢叫做一個參數，或者叫物理量啦，物理量或者參數啦。咁但係呢個 spin 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咧，雖然已經提出咗已經大半個世紀啦，都仲係一樣好神秘嘅嘢嚟嘅。 冇錯啦， 係啦。 咁再補充少少咧，就係、是、呢個 direct equation 咧，基本上咧，佢所涵括嘅粒子咧，就係、是、啲所謂 spin 一半嚇 spin half 嘅粒子，即係費米子。 仲更加抽象 嚇。咁一間我哋都會詳細咁講講。其實咧就係、是、我哋粒子裏面咧，基本上就分開兩種。一種咧就係、是、費米子。即係個 spin 係一半。或者是一半 嘅單數嘅倍數， 單數嘅倍數 係咁、一種咧、就係即係整數， 一種就係整數，就係、是、波式字啦。係 啦，咁樣咧但係即係我頭先講話神秘啦，略為解釋一下啦。因為 spin 咧，你知中文都係解旋轉啦。咁我哋個中喺呢個物量子物理學，我哋叫自旋啦咁、但係呢個自旋咧，其實最係我哋直觀上好似好易理解啫。咁你地球都會旋轉啦，太陽都會有自旋啦，咁樣係嘛？咁但係原來咧，佢話係冇一個即係經典物理學嘅對應嘅真正嘅現象嘅，係我哋叫做冇一個 classical analog 嘅，冇 classical analog。 咁我哋而家再總結翻一下啦，就係話我哋有啲基本嘅粒子，例如電子，咁咧又有質子、 中子、 中子。咁呢咁呢就呢啲質子、中子、電子呢、就有啲特性嘅，有 spin 係啦， 同埋有 charge 係啦， 有電荷可以正可以 負。咁但係 spin 呢，我話冇 classical analog 都要解埋一句嘅，就係點解呢？譬如舉一個例子，電子個電子嘅自旋呢就會點樣呢？如果你夾硬用一個所謂經典物理學個概念呢嚟去理解佢呢，通常一個物體呀，佢如果係自旋呢，應該佢360度呢，即係旋轉一周咧，佢就翻翻去原本嘅位置咧。即係你，譬如佢哋嗰度有個紅點，咁佢轉一360度翻嚟，又見翻個紅點啊！即係木星嘅大紅斑咁啊，咁但係咧，電子咧其實係要轉兩轉先至翻翻去原先嗰個位置嘅。咁呢樣嘢咧，簡直就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樣。 呢、這個就係量子力學 係啊，根本 係 都 係概念啦， 根本係冇直觀嘅一個比喻嘅、即係冇 classical analog 就係咁噶。但係點解我哋都有要整一個咁樣嘅量出嚟咧？確實佢又係存在嘅，而家影響嗰啲活即係嗰啲嘅運動，佢係有一個叫做守恆嘅性質嘅添，係嘛？即係 conservation 嘅添。咁佢係真係原來咧，佢係嗰個粒子可以係叫做向上或者向下嘅。啊，當然亦都如果佢運動嗰陣時咧，佢嗰個自旋咧係可以係向住運動嗰個 方向，左手或者係右手， 冇錯，或者係相反方向嘅， 冇錯。 所以其實佢後就有意義嘅，唔係我哋即係無中生有作出嚟嘅。咁、但係所以我哋就用咗自旋呢、這個咁樣嘅名稱啊，但係佢係有少少好似旋轉嘅性質，即係性質就可以話反時針啊、逆時針、反時針啊，但係咧。是嚴格嚟講係冇經典物理學嘅一個即係完全係一個比喻嘅。 好啦，咁我哋就跳前先，中間係其實跳咗好多嘢嘅。咁我哋拉尾呢就去到60年代呢就發覺原來個中子 同質子 同質子佢裏面仲有結構嘅。 係啦，冇錯啦。 咁呢就我哋就發覺 呢我估呢啲係咪都係大型嘅粒子所謂加速器。是令到在個他們的即碰撞的時候發現的呢我都不好記得了、 其實開頭呢就 你為何會懷疑它有結構呢 開頭呢就是從一個數學的角度、 嗯、 一個數學的模型去解釋一些現象、 嗯、 那最我想如果大家是讀物理都很熟悉這位人物的了就是Gell-Mann、 嗯就真係你所謂讀物理係大學讀物理 㗎 嚇、中學讀物理， 我冇讀物理㗎。 但係中學讀物理係唔識呢個嘅蓋爾曼。 咁、其實我哋跳咗一大 蓋爾曼， 跳咗一大堆嘅就係、是、quantum electrical dynamics。咁我哋遲啲可能會 遲啲先講啦，我哋而家講粒子先啦。 講翻粒子先。 係啊。 咁我哋咧就發覺呢位仁兄咧 ，Gell-Mann 呢位天才嚇，佢真係一個天才嚟嘅。同、埋一個叫 George Swain， 就提出，即係佢哋用兩用Gell-Mann 咧就用一種用一個名叫夸克。 係。 George Swain 咧就係、是、用個名叫 Ace， Ace 係啦，冇錯。 Ace 咁咧就發覺咧， 大家共同提出嘅， 原來喺中子同質子裏面咧都有啲粒子。咁初時發現到嘅咧，佢哋俾啲好怪嘅名嘅、就叫做 up quark、down quark、charm quark、咁我哋講咗先啦，第一代啊，即係最基本啊，其實大部分嘅物質都係㗎啦，而家基本上我哋所接觸到嘅物質都係。 啲夸克咧就有 组成嘅， 就由夸克组成。咁同埋咧，佢好得意，佢有几个好有趣嘅特性。嗯、第一，佢、嗯、一系咧就三粒啦喺埋一齐，一系就两粒喺埋一齐。咁、最近其实有啲重新嘅发展，我哋暂时唔好理住，暂时唔好理，迟啲有机会可能再拎出嚟倾倾。咁、同埋咧就系我哋发觉咧呢啲夸克咧呢啲框咧。我哋点掹佢呢都掹唔开嘅，即係我话我想单独睇一粒 up 框，或者单独想睇一粒 down 框呢係睇唔到嘅。 係。即係冇一个我哋所谓 isolated 嘅 particle 可以俾我哋搵到嘅。 三粒出现。 被囚禁喺 係啦。confined。 係啦，喺一个一系两粒一系三粒嘅状态嗰度。咁佢、有一个 term 嘅、就係、一个叫做 asymptotic freedom。 Confinement 其實係啦 ，asymptotic freedom， 即係話咧，佢好得意嘅，佢係有少少似橡筋繩嘅。橡筋繩咧，即係佢哋之間嘅力咧，其實係越遠咧就越大嘅。通常你知萬有引力咧，或者甚至電磁力咧，嗰、那個吸引或者個排斥都好啦，即係電磁力有排斥啦，萬有引力只係吸引啦。但係通常個力咧就會係越遠咧就越弱噶嘛。 冇錯啦。 咁但係佢呢一種嘅力咧，即係所謂框與框之間嘅力咧，原來就係越遠越強嘅。好似有條橡筋繩，當你即係好勁嘅橡筋繩啦，當你越拉得遠咧，個力就越強啦嚇、鬆嗰陣時就弱。咁所以咧，理論上嚟講，如果你要真係將佢完全兩粒框係拉開曬咧，你要嗰個力咧，或者要提供嘅能量咧，係大得好交關嘅。 嗱、補充一啲先，就係其實嗰個力咧，其實好得意。嗱、你越拉、越遠就越強啦。 係啊。 咁係咪可以拉到無限遠？又唔係嘅，因為其實佢呢個力好得意嘅，佢喺某個範圍之內先出現嘅啫、出咗呢個範圍咧，就冇咗呢個力㗎啦、就冇咗呢個力㗎啦。 係啊，即係佢嗰個力咧，佢去到有一個範圍咧，佢 drop off 得係好快 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拉佢嗰陣時候，你要加能量落去嘛。 當然啦。 咁、你加好大嘅能量落去咧、就會發生咩事咧？佢、一斷開嗰陣時候，佢就變咗喺度兩粒粒子。 係啦，係啦，係因為你知 E 等於 mc square 啊嘛， 咁 你亦都改變曬啦。嗱，咁呢一個咧，都講講啦，不如啦，呢個有趣嘅，因為呢個亦都係阿欣咧，佢自己好深愛嘅，佢中意呢個英國文學咧，佢讀一本小説咧，就係、叫做《尤利西斯》啦。咁嗰個作家咧好出名咧，就叫喬埃斯James Joyce。咁但係其實原來呢個框呢個名咧，係同佢另一本著作咧。是有關嘅、就 係 蓋爾曼啦。蓋爾曼咧，佢就當其時諗、用咩名稱嚟去稱呼呢個粒子咧？咁其實都係一種假設性粒子嚟嘅啫。其實未發現嘅嚇，佢係理論推導嚟嘅。咁佢就用咗呢個框，原來就係來自 Finnegan's Wakes Finnegan's Wakes 就係呢本嘅 James Joyce 嘅小説嚟嘅。咁但係連阿欣少咧都唔夠膽睇住啊！佢話好深喎。咁入面咧就有一個咩 Three Cheers for 咩叫 Quarks 咁上下噶啦嚇。 Three Quarks for 哦，係嘛？哦 ，for master mark 咁樣咧，佢就改咗，其實 類似係咁啦。 其實冇意思嘅呢個字。 唔係，其實 U A R K。 其實佢裏邊引用咗咧就好得意嘅，我哋應該都提一提 嘅啫。 都提一提咧，就係三呢一個數字係好得意嘅。 哦，三。 三呢個數字係好得意嘅。 嗱，咁但係咧，我想提一樣，佢頭先話蓋爾曼係天才咧，或者另外嗰個科學家啦，但係佢就即係唔好彩啦，佢提個 A 字啦 ，A C E 啦，即係等於我哋嗰啲玩 pair 牌嗰只 A 字啦。咁但係總之佢就冇 catch on 啦。咁以後啲人就唔叫 ace 就叫 quark 啦咁啊，咁但係點解佢天才咧？其實咧某一程度上佢係夠大膽啫，即係咧離經叛道。好多時科學上發現得點？嗱，點解佢大膽咧？就係話因為直到60年代，由呢個湯姆遜發現電子，去到20世紀60年代咧，其實眾所周知，所有科學家都話電子嘅電荷一定係最基本嘅電荷啦，已經係冇得再，因為佢哋研究咗成大半，即係大半個世紀，佢都揾唔到一個電荷係細過一個電子電荷嘅。咁所以喺佢心目中咧，電子電荷係宇宙入面嘅最基本嘅構成電荷㗎啦。咁、但係而蓋爾曼提出呢個咁嘅跨子模型咧，佢係要假設咩啊？原來係有份數嘅電子電荷嘅 ，fractional charge， 冇錯，呢、這個先至係佢天才嘅地方，明唔明啊？嚇，佢竟然夠膽會俾人鬧嘅喎。好，咁但係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繼續翻嚟先，再講呢個跨子模型。